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多重好礼等您来抢，抢购热线010-6137-7777。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来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这首歌呢是你开心就好，他说我要点一首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希望所有正在努力拼搏的各位偶尔能停下来看一看这个繁忙的都市里那些错过的人，回想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还有一些故事，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非常幸福的未来。下面这一首是要听到的张韶涵的《梦里花》。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曾害怕，

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虽然你不说，或许错在我。 来自李玖哲的《想太多》，我想知道很多人都会听过这首歌，但是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李玖哲这个音乐创作人啊。但是李玖哲他可能在后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作品被大家所认知所认可，所以我们可能回想起来还是这一首《想太多》。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短发》。

此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 来自苏芮的一首经典老歌《是否》。那么在中间也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初冬啊观赏芦苇的最佳地点，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明园了。涓涓湖水，清脆的鸟鸣，湖岸的芦苇随风飘动，一簇簇芦花在冬季的暖阳下衬映的金灿夺目，美不胜收。目前圆明园内的狮子林、玉林农馆还有九州景区都可以观赏到初冬的芦苇，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观赏一下。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吧，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像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 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那么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是这样了，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59， 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下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也许明天》。 站在你背后，感动又难过，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 生死游戏，我的心。